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吓。咁如果大家睇紧呢个节目咧，就会睇到，车厘子咧， 我又讲到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翻到嚟咧，就由呢个第二节开始咧，同我哋一齐讲呢个题目啦。咁今次咧，好似你系第一次嚟一齐倾呢个资本主义的秘密，系嘛？我哋开咗呢个新系列，系嘛？嗰次咧，第一讲咧就系净系得 Jeffy 喺度，咁但今日到头来咧就倒转啦，Jeffy 就唔得闲嚟。咁但对上个礼拜我哋又讲咗社会创新啦，系嘛？不过唔紧要嘅，其实都系有关联嘅。咁但系咧，其实头先我嗰个第一节咧，差唔多咧都系一个嘅温故知新咁滞嘅。你知我啲我今次都话到明咧，我哋会慢慢拖长嚟讲噶啦，唔系话咩抌时间，而系咧，因为都我收到好多嘅听众啊嗰啲网友嘅回应咧，即系话即系好多时候我讲得都系太快啦， 太快就变咗吸收唔到， 吸收唔到啦咁。咁就呢个系一个原因啦，咁啊即系希望改善啦。第二个原因咧，确实系咧，因为你话资本主义的秘密咧，即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咁庞大同埋非常咁复杂嘅。咁所以咧，你要好清晰透彻咧嚟去讲解嘅话咧，真系唔容易嘅。是要需要用到咧，系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切入點嚇，同埋透過唔同嘅線索咧，抽絲剝繭咁樣咧，嚟先至講得清嘅。咁所以咧，就我就唔急啦嚇，因為急嘅時期咧，大家可能都真係消化唔到啊。嗱咁啊，首先嚟講咧，我就係用一個角度，首先嗰條線索係咩咧？就係所謂剝削先啊，因為我哋知道啦，好多時就即係由馬克思主義咧，成日講呢個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嘅剝削咁啊，咁但係咧，即係你唔信馬克思主義嗰啲咧，就完全唔接受呢個講法啦。咁究竟呢個講法即係有幾多嘅合理成分咧？係嘛，成唔成立咧？咁呢個咧就嗱呢一刻我就即係賣個關子啦，即係我就唔講住嘅，因為大家可能咧要聽落去咧，你自己做個判斷。咁但系我就想讲咧，就系真系从所谓盘古初开啦吓，就系人类即系嗰个起源同演化过程入面咧，即系点样任何嘅群落，因为我哋系群居动物啊嘛，都要有一个首领嘅，因为如果冇首领，你啊实系俾人淘汰咗噶啦吓，即系唔同嘅群落。好啦， 好多群居嘅动物都有首领， 都有首领嘅。咁我哋都讲过啦，有时而家啲人咧喺办公室政治入面咧都借用咗嗰个 term 啦，就系记得动物学家作出嚟嘅，就系叫咩 alpha male 噶嘛 ，alpha male 噶嘛。咁呢个咧就无可避免嘅，呢个好自然。在進化上，即係呢個可以話係進化嘅邏輯嚟嘅，係嘛？咁但係既然有咗 alpha male 咧，自然佢就會有特權㗎啦，有 privilege 㗎啦，係嘛？ 即係可能食嘢食鮮嗰啲。 係啦，即係揀最靚嗰啲肉啊，或者咧喺呢個擇偶嘅時期啊， 可以有好多老婆。 冇錯啦，冇嗱咁，所以咧呢個咧，如果喺動物界嚟講，咁我哋都知道唔存在著一個乜嘢嘅都係道德是非判斷嘅問題，係咪一個自然其然嘅係咁樣樣啦？咁但係當然去到人類社會嘅時期咧，我哋開始就有所就係要追求一個是非之心啊，嚇，即係道德嘅判斷啊咁樣樣。咁但係最先嘅時期咧，我都相信我哋嘅先民咧，其實亦都唔會即係諗得咁多嘅，係嘛，即係好自然其然嘅。咁就係話，當你一個群落，尤其是當佢進入咗一個農業社會嘅時期咧，係嘛，咁啊社會嘅分工咧就會越嚟越明顯啦，嚇。咁特別係咧嗰個首領咧，就可能咧就唔淨止係一個人啦，佢就會係咧有一個統治嘅階層。即係好多人幫佢， 因為太大班人一齊啦，咁就一個睇唔曬，咁就要分啲權力。 咁樣嗱，幾方面嘅，一方面咧，我頭先有提到嗰啲即係戰士嘅問題啦。但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啲其實以前古人係好注重呢個宗教嘅。咁所以咧，必定咧，亦都有個我哋所謂嗰啲叫祭司嘅階級啊， 即係精神領袖。 精神領袖好緊要嘅，係嘛？咁所以有啲就要保衞個家園啦，有啲係個精神領袖啦，同上天同個神溝通啦。咁有啲係實際上嚟去管治啦，咁嗰個首領啦咁樣樣。咁當然咧，後嚟咧，當你越嚟複雜，人類當佢發明咗文字嘅時期咧，咁甚至咧就有啲喺文書上嘅管理啊，真係有啲叫會計啦嚇。即係雖然嗰陣時未發展到而家現代式嘅會計，但其實會計呢個概念即係話，起碼我知道冇錯。错啦吓，佢要簿记，即系话起码知道而家嗰个国库入面啊，有个粮仓入面有几多，可以维持咗几耐，够几多人食。 呢啲都系知识分子嚟嘅， 梗系咯。咁又是打仗嘅时期，我啲粮饷要几多，系咪啊？嗰啲军队咁，所以咧，其实亦都有一班咁嘅官员喺度嘅，必定系嘛。咁当然到后嚟就有一个所谓税收嘅制度出现嘅时期咧。咁更加要去收税，收税嗰啲係要官添啦， 係嘛？税利啦，真 係。係啦，嗰啲税利啦，冇錯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整個統治階層咧，其實佢哋係冇可能係直接從事生產㗎啦嘛。好啦，咁講得難聽啲就叫不是生產喎，但係佢分咗工啦，係嘛？你呢個又唔係一個即係不是生產，好似好負面㗎嘛。但係即係佢係分工，咁佢係實際上係。 咁但你不時生產嘅時期，咁啊靠咩嚟去生活咧？咁啊靠其他人貨錢啦嚇。雖然嗰陣時就算未有錢都好咧，就即係夾粉啦。咁但係夾粉嘅時期，我就介紹到一個。概念就嘅嗰個名詞就叫做共富啊，即係以前中文有個共咧，就即係你去貢獻俾佢啦，立共啦，係嘛？即係你俾上面嘅富咧，就上面向下面攞嘅富税啊嘛，咁樣係嘛？咁呢個共富，咁但係咧後嚟咧就係、變咗直情係叫税啦，我哋簡單叫税啦。咁但係其實共富嘅其中一個我哋最即係出名嘅例子，我哋中國人都知道就是井田制啦。 嗯， 咁我就頭先啱啱解過咧，就係話我自己都即係覺得自己真係呢樣嘢真係差。原來我都知道幾十年井田制咧，但我從來冇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話咁佢究竟係相等於個稅率係幾多咧咁？咁原來我頭先計一計，咁當然小學生都計到啦，係嘛？即係佢八塊田就每人耕一塊啊嘛，但係中間第九塊咧就係夾粉耕啊，即係八分一啦嚇，即係佢嘅勞動力，咁佢嗰啲就繳納咗上面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嘅一個稅率咧應該咧就八分一 over 一又八分一， 嗯， 咁樣計出嚟原來就11%， 嗯，咁即係幾高 嗰個稅率就11%嘅啫， 嗯， 係啊嚇，咁即係我亦都講過咧，原來10%啊，即係唔好嗰啲十一咁啱啦，其實約摸10%咧，其實喺世界上好多地方咧，原來都是差不多的。 哦， 即係話，如果你真係太低咧，根本你維持唔到個統治階層啦。 香港就 太高啦， 遠遠低呢個啦。 哦，唔係，嗱嗰個問題咧就係你香港直情又冇累進性咁滯啦，但係香港係15%啊嘛，所以高過佢，佢11%啊嘛，所以其實咧，香港雖然話低，但係咧井田制仲低。 嗯， 係嘛？佢係11%啫。咁西方歐洲以前亦都係㗎，所謂即係佢有一個名詞叫 T-I-T-H-E 啊嘛 ，tithe 嘅意思咧就係 1/10，其實即係十分之一，又係1/10，大致上係咁樣嘅。嗱，咁你話啦，頭先我都講到啦，如果從剝削嘅起源同嗰個演變啊歷史嚟講，咁就呢個算唔算係剝削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以前當時井田制嘅人咧，我覺得佢哋都唔會覺得係剝削嘅，即係覺得呢個好合理啫，係嘛？即係你都要㗎啦。嗱，當然即使係咁講，一定有人會唔願意嘅，係嘛？即係就算今時今日啊，幾千年後啊，都仍然有人係千方百計去逃税、避税、瞞税啦，係嘛？咁但係有啲咧就完全為咗利益啫，但係有部分人咧都係振振有詞，即係用一個所謂成套理論。成套概念㗎，特別嗰啲所謂自由至上主義者 libertarian 啊， 無政府主義者， 一個就係 anarchism 啦，嚇無政府主義啦，一個就係所謂自由至上就叫做 libertarianism 啦，係嘛？講真，美國嗰啲 Tea Party 嗰啲就係近乎啦，近乎呢個啦，就係 libertarianism 啦咁樣。咁佢哋正言即係税係世間最大惡咁，咁呢個好極端啦嚇，其實唔係好多人係覺得呢樣係嘅，因為税佢哋覺得咧係叫做咩咧？係叫做必要之惡啊，英文叫做 necessary evil。即係話冇人中意交税嘅，咁但係你税又一定要交嘅。如果你唔交嘅時期咧，你就冇一個政府，冇個政府咧， 做政府， 咁你就成個社會散曬。 嗯， 咁講真，到頭來就第二個政府走嚟霸佔咗你嘅啫，到時你咪又係要交税，係嘛？即係個邏輯就係咁樣樣嘛，係嘛？咁當然咧，講起税咧，有一個名句咧，就係、美國好似20世紀初一個大法官講嘅咧，咁而家都好多人係引用嘅喎，特別係08金融海嘯之後啦，好多人對呢啲問題開始反思啦。咁嗰個叫做好似叫做Oliver Humdal Wells 咁上下，唔記得咗個 exact 嚟個名啊 Wells。咁佢嗰個説話咧，佢話 I like paying my taxes， 我中意交税喎。佢話 With them I buy civilized society， 係嘛？因為透過我的税款咧，我就去換取咩？就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咯。係嘛？咁有啲人就甚至再即係將佢提升啲，就改少少啊 ，with them I buy civilization 添，係嘛？即係文明就咁嚟㗎啦，咁樣。咁所以你話税入面包唔包括呢個剝削嘅成分咧？其實係一個係冇絕對嘅答案嘅。即係對於嗰啲極端嘅自由至上嘅主義者或者無政府主義者咧，個答案就係、係。即係有包括剝削，但係對於大部分人，或者你話即係比較講常理嘅人咧，其實佢都覺得唔一定。唔一定，但係個問題，當你嘅税去到某個地步嘅時期咧，係啦，嗱呢個冇答案。嗱咁，但係當然咧，就一個亦都有簡單嘅邏輯，就係話你諗下，譬如以前一個部族嘅時期嘅氏族時期啦，可能咧你成個群落啊都係得嗰100多人，或者最多幾百人，或者去多1000人咁樣，咁大家一齊夾錢嚟俾個首領嚇、即係唔係夾錢啊？成日講嗰陣未有錢啊，即係夾粉嚟俾個首領生活，咁每人夾少少。集腋情求，佢已經過得好好啦，嗰、那個酋長或者係嘛，即係嗰個 好啦，嗰、那個首領。咁但係諗下，當你嗰個人口越嚟越增加嘅時期，你嘅群落越嚟越大嘅時期，即係每人十分一喎，哇，好緊要咯！即係講真，呢、這個群落越大嘅時期，雖然你話哦，可能嗰陣時我又多咗個統治階層，人數又多咗，咁但係始終嚟講咧，當你人口度膨脹嘅時期咧，咁呢個税收啊個總額咧就會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嘅時期，即係話咧統治階層咧就會可以越嚟越窮奢極侈啦，生活係咪越犀利啊？所以我頭先都講過啊，其實之前嗰個禮拜講過就話，哇！你哇間屋好似皇宮殿咁樣樣係嘛？我哋真係咁講。咁皇宮殿係邊個住嘅？梗係皇帝住噶嘛，係嘛？即係嗰個首領住啦 ，Alpha Male 住啦。咁普平民百姓梗係唔會住皇宮啦。咁但係靚到皇宮殿咁樣咧，咁有時我都覺得咁呢個都正常嘅咁。咁但係當然其實呢個咧。即係由正常去到唔正常咧，其實真係又係一個程度上嘅問題啫。咁好早嘅時期你知道啦，我哋真係都已經嗰陣時啊商周時期啊，就有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呢、這個就傑無道啊嘛，係嘛？咁啊嗰陣時成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咩叫酒池肉林啊，係嘛？ 奢侈到極啊！ 冇錯啦，哇！即係嗰個水池咧，入面嗰啲唔係水係酒，哇！嗰啲肉咧就周圍咧就冧曬落嚟咧，你隨時去食都得嘅咁樣樣嚇誒。即係而家 barbecue 呢都係咁樣樣嘅嚇，嗰啲巴西巴 西 好難得啊！而家 以前食肉好矜貴。 好啦，咁但係咧，即係你酒池肉林咧，其實就係反映咗嗰啲統治者咧就窮奢極侈啦。咁好明顯呢樣嘢咧已經引起人民嘅反感。咁即係話咧，其實喺佢哋心目中咧，即係佢嗰陣時嗰個税收咧已經算係一種剝削啦，係咪啊？即係其實佢唔需要收咁多嘅。咁你唔收咁多一樣可以生活得好好噶嘛？咁啊變咗我哋個個都可以。做少啲咯，係嘛？因為我講過，其實税收就係一個額外勞動成果嘅奪取嚟噶嘛，始終都係係嘛？咁亦都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從呢個角度睇咧，即係我對剝削咧下一個好簡單嘅定義嚟嘅嚇，即係好基本嘅就係話，其實咧就係對別人嘅勞動成果嘅制度化咗嘅奪取。嗱，呢個制度化呢三個字好緊要嘅喎，因為個問題即係我隨時搶咗你麵包。咁我係搶嘢啫， 咩打劫啫？ 係啊，咁啊打劫啫，係嘛？咁譬如嗰啲咁嘅山賊落咗嚟，咁啊搶曬你嗰個村莊啲嘢，咁嗰啲叫打劫啫，嗰啲唔叫剝削啊嘛，係嘛？咁所以剝削也者咧，其實就係唔係淨係對別人勞動，即係額外勞動成果嗰個奪取啊，而且係一個制度化嘅。咁同埋額外亦都有個意思嘅，啊，因為額外咧就講真，就算你啲山賊嚟搶咗我啲嘢，都係額外嘅。然後喂，點解咧？因為你搶咗之後，我冇咗嗰啲嘢，我又要製造翻出嚟噶嘛。咁我咪要額外付出勞動啊。咁但係嚟嘅納税都一樣噶，納税即係話我頭先都用個例子，譬如我一日本來做四個鐘頭就夠食噶啦，但係因為要納税啊嘛，我要做多兩個鐘，係嘛？嗰兩個鐘就我係納税嘅，啱唔啱啊？咁嗰啲咪叫額外勞動成果咯。咁所以馬克思嘅術語咧就叫做剩餘價值。 嗯 啊，或者剩余价值咧嘅榨取系佢叫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咁以前嚟讲，即系最基本嘅咧就系税啦，吓咁啊。但系咧呢啲税咧，当然发展到咁上下啦，吓即系越嚟越贪心啦，统治阶层啦，我哋就所谓咧宗史都成日讲啦，就叫做哇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系咪啊？咁呢个就系太重啦，那个劳役。咁啊，仲有另外真系，除咗税之外咧。以前亦都即係真正，如果你出現咗個暴君咁樣算咧，佢就唔淨止係抽税啦，佢係直接勞役添。咁直接勞役咧，當然好多時就為咗打仗啦，嚇打仗又威啲啦，又擴充我疆土啊咁樣啊，搶啲財物翻嚟啊咁樣，咁啊逼啲人去打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譬如有好多嗰啲咁樣嘅你可以去作河啊、起路啊、起橋啊，係嘛？咁特別我哋中國亦都係好出名啦，大家知啦，就係秦始皇嘅萬里長城。係嘛？咁就係話你話死好多人噶嘛嚇？咁、老實講，嗰啲差唔多都係無償勞動嚟㗎啦，即係佢俾幾多工資你啊？咁啊俾你食就算啦。咁卒之有啲咧，根本就係即係勞役致死。咁呢個就係直接勞役。咁直接勞役算唔算剝削咧？一般嚟講咧，呢、這個又未點定嘅。剝削呢個定義係人作出嚟嘅啫，呢個名詞。 講到呢度，才哥我諗起一啲好得意嘅就係佢呢種制度化嘅剝削，其實係咪有啲似係叫做我哋叫做 monopoly 啊？即係似係獨，即係佢因為我哋俾嘅税，我哋當我冇得揀，即係可能以前君主制度冇得揀，我冇得換曬成個政府嘅時候，咁其實我係好似係一定要幫襯佢咁樣，即係一定要俾呢個税去買佢呢個咁嘅統治。但係佢統治如果差嘅話，咁我又冇得轉台。 你就當你其實已經用咗而家呢個資本主義嘅所謂市場經濟嗰個咁樣嘅思維咧，嚟去描述翻即係幾千年前啊，係嗰種咁樣嘅模式係嘛？喺當其時嚟講咧，即係你話 壟斷 monopoly 咧，本來就喺個市場入面，本來咧就有好多供應者、好多消費者，大家嚟去自由競爭。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獨大，係嘛？咁就叫壟斷啦嚇，可以影響個價格嘅。咁呢個咧係有現代經濟學嘅佢明確嘅定義嘅。咁但係咧，你如果你話好似以前咁樣樣，就係由一個皇帝嚇、一個首領、一個酋長嚇，佢就係即係個權力嘅集中曬，咁佢咧控制你哋嘅，咁你就要納税俾佢嘅。都係以前唔使用錢嘅。但係都是用食物啊咁樣啦，咁呢個我哋一般就唔會用壟斷嘅，你可以話係一個獨斷啦，係嘛？即係權力上嘅獨斷，因為佢係獨佔咗，係一個獨佔。 因為如果用翻之前就係嗰個著名嗰句説話説法。如果你納税是為了買一個 civilized 的 society 的時候， 是沒錯沒錯。 但是如果我買回來的這個金 融 是沒得選擇的時候， 那這個呢當然其實呢這位大法官美國大法官當時呢他都不多不少是受到現在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影響，他會用 buy 這個字，他用 buy 這個字都是一個比喻的比喻性質，就不是真的在市場上 buy 這解，就是說呢你可以不是這樣的，你說這個就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付的代價啦，咁都得嘅。其實佢係一個代價，咁意思佢唔係真係話，哇有好多個買家啊，就喺即係賣家喺度，咁我就去買，佢就唔係咩意思，即係呢個法官唔係咩意思。咁但我都講過咧，直接個奴役咧，當然可以向自己人民嘅奴役啦。但係講真，如果你向自己人民奴役過度，或者你嗰啲税咧真係好厲害好厲害，咁即係民不聊生嘅時期咧，遲早。都是反抗嘅啫，係嘛？即係就 整死自己啫。 而且講真，佢亦都係會係損害個生產力嘅，係嘛？哇！個個人民都皮黃骨瘦啊，即係食都唔得温飽啊，咁就俾你折磨致死。咁所以有時期咧，其實呢個咧係會係弄巧反拙嘅。咁但係咧呢種直接奴役咧，有長期存在過喺人類嘅歷史上面，就點咧？佢就係唔係自己嘅人民，而係尤其是當佢打仗嘅時期，哇！ 俘虜 啦，咁你俘虜捉咗翻嚟就變咗奴隸啦，冇錯啦。咁佢就直情當佢唔係人咁樣嚟嚇，即係好似一啲畜生咁樣嚟去，因為啊，即係做牛做馬咁樣做到死為止咁樣樣，又冇曬人身自由嘅。咁呢個當然就係奴隸制度係人類歷史上面最即係醜陋嘅一頁啦。咁但係呢個奴隸制度咧，其實都係普遍存在喺好多嘅文明啊。即係入面嘅，即係嗰個文明嗰個規模有翻咁上一大嘅時期咧，嚇個社會組織複雜嘅時期咧，就好容易會有呢個奴隸制度嘅產生。咁但係咧，呢個亦都係農業社會嘅，就遊牧民族嚟講咧就比較少嘅嚇，因為佢唔需要有呢個奴隸嚇。但係農業社會咧就好多時有奴隸制度出現過。咁啊，中國以前有奴隸制度啦，嚇咁但係呢個奴隸制度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就話係到呢、這、一個即係東周時期咧，其實基本都解體噶啦。即係以前夏商周嘅時期咧，係有個奴隸制度嘅。咁但係到春秋戰國嘅時期咧，基本上咧就已經冇咗呢個奴隸制度噶啦。咁但係咧，我哋有奴婢制度。 係 咯。嗱，奴婢同奴隸又好得意嘅。嗱，呢個咧就要揾專家嚟去講啦，係另一個講題嘅啫。即係中國嘅奴婢同埋西方傳統嘅奴隸，即係個分別喺邊度咧？咁樣嚇。嗱，咁我呢個我唔講住啊。咁但係一般公認歷史學家嚟講咧，就話即係中國咧，即係自從即係春秋戰國之後咧，已經唔係奴隸社會嚟㗎啦，已經唔係奴隸社會嚇。咁但係西方嚟講咧，當然佢最光輝燦爛嘅咧嚇，即係幾個時刻啦，一個就古希臘文明啦，一個就羅馬帝國時期啦，一個就係美國崛起啦，三個都係完完全全建築喺奴隸制度嗰度嘅。你諗下係咪啊？古希臘就係、是、一個奴隸社會嚇，即係嗰啲自由民啊，話好有民主啊咁樣樣嚇，嗰啲全部係男性嘅啊，即係非奴隸嘅成年人啫嚇、啊，女性嘅唔得，奴隸嘅冇。咁到羅馬帝國，哇幾光輝燦爛啊，又係一個完全係奴隸社會啦嚇、啊。如果大家睇過以荷里活拍嗰啲咁樣嘅古羅馬嗰啲電影，好多都講呢樣嘢啦。咁當然美國嚇、啊、近好多咯喎，而家講緊係咪啊？是最近呢幾百年咗係咪，即係解放黑奴都係200年咗。咁樣呢就係、是、又係建立喺呢個黑奴呢、啊這個最醜陋嘅一頁入面嘅。咁所以呢對人身嘅直接嘅剝削呢，你可以話一個廣義嘅剝削啦，或者叫奴役啦，或者壓迫呢，其實係長時間呢係存在喺人類歷史入面嘅。好啦，咁但係呢就以中國嚟講，我都講過啦，就係、是、冇咗奴隸制度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嚟講咧，其實就係叫自由民啦，我哋叫做嚇自由民。咁但係自由民佢係靠咩生活呢？其實我哋都係農業立國啊嘛，其實西方都係嘅，即係早期嘅時期。咁所以最主要嘅生產者都係農民。咁但係農民咧好有趣喎，喺中國嚟講咧，其實一般咧，你農民一係就係叫做自由嘅農民， 係嘛？叫自耕農有時我哋個俗語。一係咧就係話你真係好窮啦嚇，你將塊田賣咗俾人，咁於是咧你就冇田耕，於是咧你就嚇即係幫人耕田，係嘛？ 幫人打工咁。 幫人打工，或者倒翻轉咧，有時咧你咧就租人哋嗰塊田嚟耕嚇，即係你要立租嘅。咁啊耕咗嘅時期，咁你有收成，咁一部分就攞嚟立租咁樣。咁其實咧，租人哋嘅田，即係自己唔擁有嗰塊田嗰啲咧，其實就叫做田農啊。嗱，呢個咧就企人邊一個田嗰個田，好得意嘅。啊，個正音好似叫佃農定咩嘅，但係佢話呢個讀田都得啊。呢個係一個即係異音嚟嘅。咁樣我讀翻佃農咧。咁呢個佃農咧，其實喺歐洲嘅歷史嚟講咧，就喺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咧，就真係咧。因為佢係有好多王國出現咗啦，嗰啲王國咧，佢係推行呢個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入面咧係有好多貴族嘅，有嗰啲叫做分封嘅領主啊嚇。咁啲領主咧，其實全部都係貴族名銜噶啦。咁佢哋係掌握個土地嘅， 地主嚟嘅。 其實都係地主，當然啦，貴族就係地主啦，係嘛？咁但下面咧，其實好多咧，其實就係連田農都唔係啊。嗰啲就叫咩啊？叫農奴，農奴。咁英文咧就叫做 serf。嗱，咁呢個 serf 咧。就同 slave 咧就有所不同嘅，即系咧 slave 咧就系叫做 slave 啦，系嘛？咁其实 slave 最惨最惨嘅奴隶啦，即系佢系完全系占有晒你一切嘅，即系佢即系当你乜嘢，即系点都得噶，系 啊，一样都得噶。 咁但系嚟讲咧 ，serve 咧就系 serf， 咁佢咧嗰种制度叫做 serfdom 啊，叫做农奴制。咁 serfdom 底下咧，其实咧呢啲咁样嘅农奴咧，即系嗰个嘅。人身嘅自由咧係有一定嘅限制，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地主啊或者嗰啲貴族咧，亦都唔能夠當佢好似奴隸咁樣嚟看待。其實佢主要咧，佢就喺自己嗰塊田入面啊，即係嗰塊田咧唔係屬於佢啊，即係你即係基本上最後嗰個擁有權都係個地主啦。咁你就耕田，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地主或者貴族咧，都好大程度上俾自由到你嘅。啊、就當你係嗰個田嘅主人啊，你喺上面生活啊，點樣樣啦？佢唔係好理你，佢最緊要就係最後你立嗰個地租啫嘛、啊，或者你抽嗰個税啦、啊、叫做抽嗰個税啦，亦都叫做咁樣咧，就最緊要。咁但係你話，咦？咁我呢個農奴，我又有冇係咪完全嘅自由咧？又唔得嘅喎，你呢個農奴咧，又唔能夠隨便選擇係離開呢塊田嘅，即係你直情就綁死喺塊田上面啊！如果你即係自己走咗去呢塊田度，走去第二度啊嚟去揾食謀生咧。你會俾佢捉咗翻嚟咧，就真係就算唔打死你咧，都打到殘廢咁樣嘅。所以佢某一程度上咧，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半奴隸嘅狀況。呢、這個就叫農奴制啊。咁我亦都咧嗰個制度叫莊園制度啊，就叫manorism 啊嚇，就 manor 就 manorism 就係啊，即係 rialism 咁樣啦嚇。咁啊 manorism 呢種莊園制度咧，就係當其時喺中世紀即係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咧係佢嘅特徵嚟嘅，但係中國嚟講咧，又不同嘅。中國咧，其實咧，亦都史學家嚟講咧，就話自從秦始皇之後就廢咗封建噶啦。 但係我想問嗰啲田農，其實佢有即係佢權利上面同嗰啲之前講嘅商 嗱農奴、田農同自耕農係嘛？咁喺歐洲中世紀咧，大部分都係田農。 嗯 啊 ，sorry。農奴，農奴嚟嘅 ，serf 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喺我哋中國嚟講咧，基本上就係自耕農同埋田農嘅啫。 而田農咧 ，serf 比其實又有冇分別咧？ 有分別，即係話咧，其實佢基本上嘅關係咧，就係佢交嗰、那個地租嘅啫。 即係佢隨時我不租嘅啫，我唔耕都得嘅，我唔租都得。 冇錯冇錯，即係佢個人身自由咧，冇錯冇錯，佢個人身自由係高好多嘅。咁、 嗯、 但係當然，你一交唔起租嘅時期，你會俾人趕扯嘅咯喎。嚇、 嗯， 咁、啊、你又好慘嘅咯喎。 即係餓死嘅。 會餓死嘅喎，咁嗰個就係田農啦。咁、樣咧，其實呢一個咧，亦都原本應該咧，當然最原始狀況咧，個都係自耕農嚟啊。咁但係自耕農嘅時期咧，好多時啊，即係如果你欠收嘅時期啦、啊、或者係即係天氣唔好啊，點樣啊即係打風啊咁樣咧，咁你當時又唔夠錢嚟去納税啦、啊、納供啦，我哋叫做啦。而家仲有嗰陣時、啊，其實中國同埋外國都有嘅、啊、即係我哋讀中史都有啊。除咗嗰個田税地税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叫人頭税唉，以前嗰啲咁樣嘅政府咧，即係叻到咧，佢唔使諗啊。總之，我使乜計得咁辛苦，就點樣計你納幾多税咧？凡係人就要納税，呢叫人頭税。 數人頭 係數人頭嘅啫，你去撞丁到幾多税咧，你就每人要納幾多税，咁啊好慘㗎。即係其實嗰啲統治者越嚟越貪婪啦，係嘛？或者佢個税收又唔夠啦，咁啊，咁佢有人頭税嘅。咁啲史學家分析過咧，就話佢又唔夠錢啊，交嗰、那個。 即係填嘅税啦，即係佢本應嘅生產嘅税，有時候唔夠錢交呢個人頭税嘅時期咧，有時佢甚至咧自己會賣身，又會賣一塊田，又會賣身，乜都會做得出嘅。啊，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吸血鬼咧，就叫咩？就叫高利貸啦。嚇、啊，即係當你發明咗金錢之後咧，仲有啊，當你唔夠錢嘅時期咧，有人就借錢俾你。不過咧，九出十三歸，咁就好慘啊！你一跌咗落去呢個債務陷阱咧。你就你變成咗債務奴隸咧，就走唔翻出嚟㗎啦，係嘛？咁所以以前有啲係搞到賣身葬父啊，嗰啲真係啊，古代係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嚟講咧，就因為自秦始皇之後咧，我哋話咧已經叫廢咗封建㗎啦。咁所以同西方有所不同嘅，即係佢冇一個所謂嗰啲即係封地嘅領主啊嗰啲咁樣。但係其實咧到頭來咧，雖然同個農奴制係有所不同咧，但係其實一樣係咁上下都係大地主嚇、啊。因為點解咧？中國好早期已經出現咗有所謂土地兼併嘅問題啦、啊、其實即係春秋戰國嗰陣時已經開始啦，咁戰國後期已經個風氣好盛啊，咁樣咧土地兼併嘅時期，頭先講過，因為基於種種原因咧，咁於是咧就大食細，係嘛？咁大魚食細魚，大田食小田咧，食下食下咧，有啲人咧就會可以擁有好多田，有啲人咧就即係得嘅一兩畝好幾收田咁樣嚇，咁啊好慘嘅。咁所以咧就後嚟咧，其實大家都聽過啦，呢啲又係即係老生常談，就係話咩富者就連田千亩嚇、啊，就窮者就無以立锥嚇、啊，哇！即係锥咧，或者你係一個鋸咁樣嚇，即係咁樣即係尖得幾緊要咧，連插個锥度嘅地方都冇。啊！但係富者咧就連田千亩，咁到頭來當然就係話豬滿酒肉臭，然後就路有凍死骨嚇、啊，即係呢種貧富懸殊咧，其實咧係好早期咧都已經係出現㗎啦。講真係嘛？咁當然入面嚟講咧，中央政府佢橫徵暴亂固然係一個問題啦，但係好多時咧最慘就係咧，我哋都話唔怕京官，最怕表叔，大家有冇聽過啊？即係話咧最頂嗰個領導者咧，有時唔係咁差嘅。但係當佢一級級傳到落嚟嘅時期咧，即係嗰啲街坊組長啊，我哋叫做嗰啲表叔咧，嗰啲係死啦，嗰啲叫狐假虎威，就最差最差。所以我哋以前咧，原來中國咧就所謂官吏官吏啊，原來官咧就高級啲叫官啊，地方嗰啲一直叫吏啊。但係地方好多吏咧，原來佢本身係冇俸禄嘅，佢就係要靠咧，原來你就 刮翻嚟，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吏治日敗咧，就係佢就會係好大壓迫。嚇、啊、就要咧就橫徵暴斂咧就好慘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其實剝削咧就真係已經係好長好長嘅歷史啦係嘛好啦但係呢一個剝削點樣嚟去慢慢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底下嘅剝削咧嗱、啊、我哋遲啲咧就繼續去探討呢個問題。 送吧喜歡孤單一個 我一睇到呢度似啲咩咧就似我嗰陣時喺啲卡拉 OK 有聽嗰啲啲大哥飲到咁上下啦跟住就上台唱啦原來自遠走好啦但係下低啲細佬呢仲要大老爺 應酬應酬 佢呢首歌呢真係好搞笑就叫做從不喜歡孤單一個、但係成件事就係你從來都係孤單一個 多想講你知 喂身為主席我諗點都有一個半個跟班擦鞋仔親戚甚至乎仔女老豆你唔好屌你唔好癲啦老豆係咪先 我又唔同意你喎，我唔覺得佢好孤單，我反而覺得佢係香港裏面嘅大多數添。 係， 大把新郎新娘，每一次擺酒嘅時候，我哋要俾翻人情佢，聽佢上台表演，仲要自己唱歌，個個都係咁。所以朱主席，我覺得一啲都唔孤單。 求讓我悔過，我不再戀過。 Albert 呢个礼拜有冇戏睇啊？ 几套？今个礼拜大把戏啊！ 逢星期一晚九点，大把戏。 节目内容并非每套戏会讲，敬请留意。 迷迷香港是有种态度。